在耳边轻轻敲下，因为又共你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哲彤，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彤彤。 听夜歌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周头。不是在沉默中爆发，就是在沉默中死亡。静卧在黑暗中，清醒的像一只夜莺，只是我不敢歌唱，我们只能幻想，用我们的夜歌去幻想。来听这首张敬轩的声音。 释放你的声音， 要用你的心去倾听，每一个角落的声音。

最是香。我还记得我们相爱的时候，因为害怕分手都会哭湿了枕头， 像从前一样，我偷偷抬起头，风让我的目光显得有些凄凉，我甚至忘了是在前往回去的路上，我的心死水微澜，连月光都不屑投影在上面，麻烦和痛苦微澜般层层向我逼近，我一躲再躲，终于退到了沿海地带。也许这首歌可以帮助我。 空荡荡的 车就要出发，催促我快离开，我的心已超载，你不了解的爱，当失望逐渐将一切都掩埋，没想到

回。 我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，我从事贸易方面的工作，最近比较忙，项目突然上的比较多，然后工作量非常大，所以就需要我，这段时间就需要我去加班，然后去处理，确实是比较辛苦。然后像我们从事这个是不光是心比较累，而且身也比较累，可以说是身心俱疲。我一般就是回家能随便吃一点东西，然后就简简单单冲个澡，然后就抓紧时间休息，然后养好精神来那个为第二天的繁重的事物来做好准备工作。 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 双隐形的翅膀，在星光和音乐铺就的美丽夜空中尽情翱翔。 好久不见你淳朴的形象，夹在寂寞被释放的夜晚，突如其来的感伤好心酸。 这里是夜歌，五洲同和你在一起。 重温最后一次相约的初衷，离开人群来来往往的目光，完整的想你一遍再将你遗忘。 折磨我们每个人是那样的渺小微不足道，谁会听我们说话，谁会静静地给你送歌。我们还好，我们还可以，此刻我们都在倾听，我们在乎你，愿意被你的情绪所感染。刚才在听歌的时候，我一直紧紧地攥着手，都攥红了，哦不，还差得远，我的眼圈还没红，还没有被那股电流击中。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夜歌，它就叫遇见了你。 遇见了你，

地会通向何方？从春花到秋实有多漫长？最美的年华究竟又能多潇洒？弹指之间呼唤心底时空转化，我高潮的起伏有了你的关注，从此不再孤独。我忽然间想哭，眼泪它幸福的 来自李慧珍的《幸福的眼泪》。听歌的时候我没有流眼泪，我把手摊开，那厚厚的茧像半透明的琥珀，心想那薄如蝉翼的未来可经不起这双手来拆。于是我把手放回温暖的怀，望着千里之外，把嘴轻轻地张开。 1995年，我们在机场的车站，你借我，而我不想归还。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，还有摩擦留下的图到现在还没烂，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。千金不换，他已熟悉我的汗，他是我肩膀6年半，我每天陪他上班。你借我， 我就为